法嘅落根係點啊？咁係法嘅眼耳鼻舌身意咯，唔係我哋嘅嚇。咁啊，法嘅落層咧，法有冇落層啊？有法嘅係法色、法聲、法香，法都有聲噶，係咪啊？冇聲音點可以説法啊？係咪？法都有色噶，法嘅色相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係嘛？法都有鼻有舌啊咩？所以法嘅聲咧，落根咧係法嘅眼耳鼻舌身嚇。法嘅落層又點啊？法色、法香、法味咯。法嘅白色咧，法係有白色，我哋都有白色，不過普通人唔知道，只係講落色啫嚇。啊，係展色聖子咁。講到菩薩啦，菩薩嘅四科嚇，菩薩嘅四科咧，色音係亦有漏亦無漏色。嗱，講到有漏冇漏，你哋亦應該知道乜係乜嘢啦。是不是有漏是有烦恼有生死，无漏是没有烦恼没有生死。为什么菩萨又有漏又没有漏呢？菩萨本身修行修到没有漏的了，但为了度众生要来到这条世界受生死，明白吗？这个叫做亦有漏亦无漏。那呢，菩萨的受音是以乐无乐受，乐无乐都没有所谓的了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想是以我无我想，在他本身是无我的，来到这个世界是有我的，为什么来这个世界？为度众生嘛。行音呢也是有漏也没有漏，有漏行和没有漏行。色音呢是又是也有漏也没有漏。六根是什么？是法眼、法耳、法鼻，法身、法耳。六层呢是又是法色、法香，一样是六层。六色呢是亦有漏亦无漏了，即是说在本身修正来讲是无漏的，但是为了度众生来这个世界呢就是 有漏的。所以呢很多地方说为众生而受苦，因为为众生就来这个世界，来这个世界就要受生死的苦，所以叫做为众生而受苦。不是说啊你这么苦我来代替了你了，不代得的，生生不代得的。你说啊你好肚饿，好啊我来吃啦，我吃了你饱不饱啊？是不是不代得的？不过说为众生而受苦呢，就是为了度众生而来这个世界受苦，这解。OK， 那么讲二乘的四科了。二乘的四科呢就不同我们了。色音是计生，受音是定生，在个定里面享受。想音呢是慧生，我们的思想乱糟糟、立立乱、妄想纷飞，但是二乘圣人呢只有智慧。行音呢是解脱，色音是解脱之见。这个是什么？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叫做什么？谁说出五凡化生，明白吗？这个叫做五凡化生。这个二乘圣人的五音呢就是五凡化生。OK， 六根是慧眼咯，慧鼻啦，慧舌啦，慧身、慧意啦，咁啊，六尘呢是无漏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六色呢是无漏的色。哦，好啦，而家轮到我哋啦，咁睇下我哋系乜嘢啦。六道众生的四科呢，以有漏善的五音呢就成这个三善道的天人阿修罗 的生、的五音，以有漏恶 的五音呢就成就这个三恶道众生的五音。咁啊，五音系咁样，落入十二次十八界，嗱就系天眼啦、天耳啦、人眼啦、人耳啦。我哋知嘅，我哋本身就系人嘅眼、人嘅耳，系点样你知噶啦？哦，咁啊，系粗俗嘅落层啦。咪而家咧，世间上有钱嘅人嘅享受咧。居住的环境啊，或者所用的物品啊，都很精美的。 但是在天人看起上来呢就庸俗不堪了、所以叫做粗俗的落差、眼这个绿色呢就是眼的分别色咯，耳的分别色咯，就是分别的。我们就是总括来讲，我们五音有善的有恶的、我们的六根呢是有限的，所知所见 所用是有限的，我们所享受的物质呢是粗俗的，我们的色心呢是分别妄想来的，这些通通是由这个或善或恶的因缘而生。总括来讲呢，十法界四科七谛都是因缘生的，因缘生的东西是无性的，当体即空的，不但是六凡凡夫界空，法界亦空，一空一切空，无中无假无不空，所以呢十法界皆空、因缘生法呢虽然是空啫，但是有名有相的、有它的形状，有它的作用，所以呢是假名假相是响到的，不会为这个假名假相的、譬如水，永远都叫做水，这个名字不会坏的了、火永远都是叫做火、这个是假名假相，是永远存在的、所以这个相虽然是假，但是呢是分好分明响到给我们知道、所以浸在假的立场来讲，不但众生法假，法法亦假，一假就一切假，无空无中无不假，这个呢就是十法界皆假了。十法界一切法虽然是假名假相，是有东西在那里给你看给你摸，但是呢它的本性呢是无常的空的，求它性是不可得，虽然求它性了不可得，但是它仍旧是有假名假相存在、这个怎样说呢，即空即假，即假即空，空假不二，这个就叫做中道、所以站在中道的立场来讲呢，不但是法界是中，众生界亦都是中，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无不中，所以十法界皆中。因此十法界四科七谛呢，通通都是二类状性，言三谛离，都是即空即假即中。咁空二类状呢，站在空二类状呢方面嚟讲呢，就是讲一切法虚空虚非，没有一点东西都没有的，这个就是空二类状。如果站在不空二类状的性里面讲的呢，就一切法呢都是假的，有假名假相的、就是因缘即假。站在空不空二类状来讲呢，一切法呢是离即离非，离这个虚虚即离这个虚非，离这个有，离这个空，离开空有，咁啊，亦系空，亦系有，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因缘生法即中啦。十法界都系因缘生法，但系十法界咧因缘生法咧都系空，都系假，都系中。咁呢个咪就系显呢个三谛理咯。咁啊，为咗令我哋明白，更徹底明白呢，所以法呢就是講這個四科七諦了。第六點呢，為了對治五個人的病，五個人都有病、哪五個人啊，外道凡夫是有病，所以法呢就说因缘生法。因缘生法呢，话世间上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，你们信不信？有因有缘，世间集 有因有缘集世间，啊，即系等于我哋呢个集会系有因有缘，系咪啊？嗱，如果冇因冇缘，我哋大家坐呢度做乜嘢？任何样嘢都有一个因缘，然后集会嘅，所以咧，发现呢个因缘生法系乜嘢？对治边个？对治外道嘅无因、邪因嘅毛病。哦，咁进一步咧，法咧又话因缘生法无常嘅当体即空嘅呢一种讲法啊，对治边个毛病啊？对治凡夫执有嘅毛病。我哋每样嘢咧都执着有，哦，咁所以法咧话俾你听，假嘅，一切都系空嘅，唔需要咁认真噶，尤其是钱啊，哦，你话假，你叫我唔认真就假咯，日日咁翻工咁辛苦都系为咗赚钱啊，咁法话唔系，你啲钱你知道系边个噶，五家所有噶。嗱，讲到五家所有，你哋应该明白咧，就即刻可以知道谂到系边五家啦，谂到吗？谂到吗？讲啦，讲啦，讲啦，你举手，你讲啦。冇错啦，所以我哋辛辛苦苦去揾钱吓，万一有个败家仔咧，咁不肖子咧，咁揾多多都冇用噶。嗱，譬如话金融风暴吓，有啲人咧一夜之间就可以冇晒啊，吓咁呢个咧，水递水递火，当然系可以共产产晒我哋嗰啲。物业啦，系咪抢晒我哋啲钱财啦？败家仔可以啦，仲有边个啊？贼仔都可以嘅，仲有边个啊？政治，政治国王啊，旧阵时系讲国王啫，而家讲总统啊，讲总理啦，系咪？国王五家所有，所以法咧话。最好最好的保险箱，最靠得住的保险箱放在哪边？最靠得住的保险箱是什么？啊，二冷盘，二冷盘都靠不住的，贼仔，贼仔都会入来抢的。OK， 福田，福田。种落福田吓，种落福田咧，啊，为儿先种落福咧，就好过为儿先积在财产，啊，为仔女积在财产咧，整得佢哋争啫，系咪？但你种落个福咧，永远享唔尽嘅，生生世世都跟住你嘅，所以啊要种福啊，所以佛教咧教你哋咧五分啦，好奇怪吓。佛教讲咗呢种道理，冇人去实行，但系基督教佢就去实行咗啦。呀，嗱，点解我知咧？咁，因为我办学校嘅时候咧，好多老师咧就转嚟我度求职。咁我话点解你响嗰度教得咁好，你要嚟呢度啊？咁，佢话你知唔知啊？我每次出粮要靠五分之一俾佢噶。佢话你唔使啊嘛，咁我咪要嚟呢度咯。Yeah， 咁法教咧，实际上法咧系教我哋咧，依法求财，啊，依法求财就要分开五份嚟使用，一份咧系做本钱啦，一份咧系做呢个投资啦，一份咧系做自己嘅第同埋家庭嘅生活费啦，一份咧都讲娱乐嘅享受嘅，咁最后一份咧用于布施。佛教系经里边讲嘅，我唔系呃你噶吓，我唔记得边部经，你查一下藏经里边系有一部经咁样讲嘅，哦，用五种去咩，咁啊用一份去布施，咁即系基督教实行咗咯，系嘛，奉献俾上帝嘛，攞出粮就奉献咗五分之一嘛，系嘛，但系我哋佛教讲啫，但系冇人敢做喎。 你会不会将你今天赚的钱给五分之一给我啊？会啊，那一会我就会收了。所以咁我收咗都係为你哋祝福嘅啫，我唔会收咗去享受嘅。OK， 嗱，讲到五间所，讲呢、這个讲到边度讲啦？对治我哋凡夫执有嘅毛病，啊，乜嘢都话系又系我嘅，我嘅，我嘅，我嘅，为咗我嘅命、我嘅利、我嘅地位、我嘅财产、我嘅家庭、我嘅幸福，只知有我，不知有人。於是呢就人人為我，我為自己。咁、啊、有啲人呢仲講得好笑啊，人不為己，天知地滅。哦，犀利啊，咁呢個人呢夠自私啊，百物一無而利，天下而不為啊，呢個人哦。咁佛教呢、叫我哋呢讓睇開下，係易发求财，容易布施。布施呢是这些福呢是被种落自己带得去的，由这些福呢是任及仔先的。所以呢法呢是讲因缘即空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不要那么执着，不要那么固执，不要那么贪贪、啊、就对治我们凡夫执有。如果进一步法说因缘生法即是假的话呢，就对成二，对治二成执这个空了、哦、我们是执有啊，二成圣人执空啊，什么都空，无相、空无言无作，什么都不要了、哦、法律不得，你只是顾自自己享受这个人生最高的境界，直滅的快乐不得。你知不知道世间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帮助的，你要入俗离生才得的，要他们呢舍小向大，回小向大，这样呢就叫讲这个因缘即假。虽然是有道理，是真理呢，是一切没有执着的，但是呢在这个现实世界呢是有因有果，有善有恶，有苦有乐，需要我们去帮助的，破这个二乘的执空。讲因缘即中呢，就对治这个乾教菩萨广修梦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乾教菩萨呢就总是觉得我是很厉害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你没有我帮助你就死定了。是不是那这种执着心是不啱的，所以法呢就讲这个因缘、即中呢，就说你不要那么执着有，也不要执着空，一方面呢是知道呢是一切法皆假的，但是另外 一知道呢去实行这个布施，所谓无自生心，生心无自，不要执着而去产生这个慈悲心，产生这个慈悲心又不要执着，所以虽然终日度众生，不见有一众生可度，虽然无一众生可度，不妨终日度众生，这样呢不执着而必，那这个就成法了，就是中道了。所以法呢就讲这个因缘即空，是对治凡夫，讲因缘即假，是对治二乘，讲因缘即生法即中，是对治菩萨。为了这样呢，因此啊，法呢就进一步讲这个四科七大，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法，即空即假即中、啊、令到我们凡夫又破执，二乘又破执，菩萨又破执，破世佢所执着又点啊？最后成佛入于中道，有呢啲种种因缘咧，因此佛在破妄显见之后咧，再广说四科七大皆如来众生。系咁啊，呢个系讲完呢个因缘啦。而家咧系讲到经文啦，经文里边系咪有一句话以由未明啊？系咪？佢话你阿难啊，又未明白啊？这个呢就明就是说阿能呢是执着这个相而望这个性、啊、你又未明什么、啊、未明这个四科七大都是二类众性、啊、所以法呢在下以下这两件经文呢详细 讲这个音入次计都是众声。你又未明乜嘢呢？跟住你睇下经文里面就话：一切浮尘之幻化相，系咪啊？系咪有呢两句经文啊？啊，一切浮尘之幻化，一切浮尘咧有三种讲法。第一种浮尘咧，就指咧唔系实尘。点解咧？我哋嘅六根所对嘅六尘咧，系幻化嘅，等于嗰啲魔术师做啲嘢出嚟咁样，等于空中嘅花、水中嘅月、镜中嘅影、镜中嘅像、灯嘅影，本嚟冇实嘅，叫做浮尘啊。即系话我哋六根所对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嗰六种嘢咧，都系假嘅，冇实际嘅，叫做浮尘。第二种讲法咧，浮尘咧系凹凹凸凸嘅。浮凸不平的，即是一切物质呢都是有它形象的，大小、种种的形象的。第三种呢是指浮尘根了。你们有没有浮尘根啊？有没有啊？有。摸下这个，摸下这个，这个就是浮尘根。以什么生茧叶，眼以葡萄朵，鼻水而相睡酒，系嘛？仲有咩啊？生而腰鼓爽，系嘛？咁啊有形象嘅，咁呢个叫做浮尘啊。咁即系呢度所讲嘅种种浮尘咧，啊嗱，外边所对嘅境界有形象嘅浮尘，我哋嘅身嘅六根咧系浮尘啊。咁六根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又系浮尘，凡系呢啲尘啊，都系假嘅。知幻化上都是幻化的，幻化到怎样啊？当次出生，随次灭尽。当众生一念不觉就产生了，这个叫做无中见有，等于什么？等于我眼睛有毛病就看到空花，空中根本就没有花，又等于眼睛有赤醒的病看到灯的影，灯又何曾有五色圆影呢？所以啊，话虽然讲系当次出生啫，实际咧系生而无生，哦，即系生次就系灭次，即系所以有啲人话咧，啊，你使乜怕死啫？生嗰日就注定死噶咯，有生必有死嘛，系咪？所以话呢度咧就话生嘅地方就系灭嘅地方。内无所藏，去无所自，我们应该这样看，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空，这个就是因缘即空。幻梦清相呢，就因缘所生的法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它有形有相有名称响度，虽然本来没有实体，有假名假相，这个叫做因缘即假。其性真慧，妙觉明体，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因缘即中，一切法啊，一切浮尘之幻化上嘅相系假嘅，但系佢性系真嘅，佢性本嚟就系众生本具嘅妙觉明体咁。呢个体啊系无形无相，而能够现一切相，叫做妙。虽然现一切相，为一切相之所依。但是它仍旧是本觉暂现，所以叫做觉明体，等于空花依这个虚空而有，空本来是没有花，但是空呢可以为空花之所依，这个空的空花的地方就是空性，不是离开这朵空花之外另外走到这个空性，即係等於乜嘢啊？等於呢個世間一切浮塵之幻化相咧，就係呢個相嘅地方咧，就有呢個法性，啊，就有呢個本體喺度嘅。唔係二事乃至五音六入，從十二次至十八界，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；因緣和合，因緣別離，虛妄明死。啊， 意思就是圣上所讲起下乃至就是推广之词，耿接上孟话一切浮尘之幻化相，尚且都是上往圣僧啊，以此去比例类推世根一切之法，冇一样嘢唔系上往圣僧嘅。世根之法虽然是多，总括嚟讲不出阴入次界四科，而四科虽然是多，再浓缩佢咧，不出心法同埋色法两种。众生的根性虽然是不等，在这个色法和心法之中开合不同，有些呢就开这个色法十一，有些呢就浓缩了这个色法，开合是不同，刚才讲过了，但是总括来讲呢是色三二法，